做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努力。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七点到八点，十七点三十分到十八点三十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平凡的世界当中的另一个人物，孙少平。可以说这个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应该是作者特别偏爱的一个人物吧。 对，也是我们现在这些城市的北京的这批孩子更喜欢的人物，更代表着像咱们这种城市少年、城市青少年的这种精神，很有我们现在时代特点。 孙少平的这个人物形象，他的典型意义和他的时代意义又在哪儿？ 很多孩子就问说，你看这个他跟这个少田小霞啊，这个两段爱情啊，就很多孩子读，哎呀，就特别希望他们俩好起来哈，多么幸福啊！你看他们可以不管不顾啊，他们就可以相互，而且真诚的爱超越各种门第啊。结果 死了 ，结果路遥把小霞给写死了， 田小霞 牺牲了。按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读者肯定会关心，少平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归宿啊？这里面就涉及到那个金秀，金秀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是个大学生。从文化水平，从对他的理解，应该说就有小霞的影子了。结果少平却把金秀的追求给拒绝了。理由竟然跟少安的很像，就是不让金秀受罪，认为金秀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这就来了，就明明孙少平他不在乎这种门第，他为什么还要拒绝金秀？为什么少平跟小霞相爱是可以相爱的，他们可以超越门第，为什么他跟金秀却不能超越门第？结果他又去跟慧英嫂子文中暗示，其实他们走到了一起。 对，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实这个也就是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孙少平的人物形象。 那也就是说他的性格逻辑。 孙少平这个形象啊，应该说是非常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意义的。我想首先要说一个，孙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形象呢？他是一个由农民向城里人转变的这么一个典型形象。可以说中国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其实就是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向信息社会转变，城市化等于说就是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40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进程。而少平身上正是这个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由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忠厚老实隐忍抗争，最后变成了一个个人奋斗的形象，这个是孙少平的这么一个形象。因此呢，我们要首先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孙少平为什么一定要离乡，就是一定要离开双水村。其实呢，他完全可以跟少安一起在农村种地，而且办砖厂，他们日子能过得非常好，但是孙少平还坚决要走，就很像我们大量的那些农村的青年，要通过读书，通过打工，要走出农村到城市来。其实这就是他的这个很多人能够在少平身上找到共鸣。 他 何一躺在炕上，一直半睡半醒。明天他就要走了，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由不得手心里钻出两把汗水。黑暗中，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 少平这个形象，他的典型意义就特别特别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从农村要到城市摔打一下，很多国人当年要到国外去见见世面，这太像太像了。 嗯， 所以作为这个农村出身的这个孙少平啊，他们当时心中的这个繁华、美好、文明的城市，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因为这个少平在读高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多多少少就受到了城里人的这个影响，因为那时候分成什么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对吧？就他其实你感觉那是一个美妙的这个世界，他们要闯出去。可以说，就是少平的这个心思啊，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一种向往的一种集中体现。所以小说里曾经写过，就是当时少平甚至觉得城市里的煤烟，闻起来都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个雾霾怎么怎么不好。可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向往工业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烟囱冒烟，这就是时代的这个发展，对吧？这就是在当时大家那么一个认识。 包括邵安的这个砖厂轰隆隆的机器声， 对， 它的烟囱冒着烟， 对， 村民都会有一种 很激动，他们都觉得这就是未来美好生活的这个体现。所以应该说路遥写的这个作品呢，它就很真实，很典型的表现出了当时中国人这种普遍的这种意识，它确确实实在当时反映了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所以这可能就是孙少平他一定要离乡，一定要走出双水村的一个动力。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村人向城市文明的这种向往。所以邵安呢是典型的新农民，而少平呢则是一个由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市人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它更有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这种典型意义。 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的青年面前，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来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一切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 可以说少平他是一个，他本身是有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城市化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就是身份的城市化，就是成为一个城里人，对吧？有城里的户口，有城里的工作，包括你看他去招工，最后他进煤矿，哪怕在煤矿当中他是一个做得很危险的工作，但他是一个城里人了， 他是一个工人了， 他是个工人了。所以他身份上是城市化，就像很多现在很多农民他要进城打工，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有城市的身份。所以一个是身份的城市化，那身份的城市化带来的必然是什么呢？必然是生活方式的这种城市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少平呢是在向一个城里人过渡的。你看当他知道自己的妹妹要到大城市去读大学的时候，他要给他的妹妹买一些东西。邵安他们一家人其实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少平知道，对吧？ 买皮箱， 买皮箱，他是给他妹妹买胸罩，对吧？这个都是有的，这都是完全是一个城里人的这种生活习惯。还有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对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思想观念的城市化。你看他首先他爱读书，这个少平进城以后每周一定要去看电影，对吧？也因为看电影他跟小霞有更多的接触了，最终他其实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城里人。所以等于说少平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农村人变成城市的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这就是少平的他的这个形象呢，他的典型意义所在。 孙少平在他身上呢，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奋斗、摔打、不屈不挠的那个精神，我特别感染人的，更多了一些精神层面上的追求。 对对 对, 对。 但是有时候精神上面的这些东西更让他痛苦，但是也更让他成长。 对对对，所以你看刚才我说，就是说在中外文学作品当中都有那种由乡下由农村到城市来变化的这种人。孙少平呢，他在追求这个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呢，作品给他赋予了很多正向的意义，非常可贵。我们今天讲少平的城市化呀，我们讲得很轻松，其实要知道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型到城市社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孙少平的整个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且不说我们国家以前一直有的这个城乡二元的这个体制，对吧，城里人吃商品粮，农村人那就是等于说就是完全就是靠天吃饭，而且呢这种二元体制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城里人有时候会瞧不起这个乡下人，所以这样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苦艰苦的生活。可以说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农民，在当时的社会嘛，在某种意义上对农民其实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完全要通过个人的奋斗要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况。但是这些人特别可贵在哪呢？他们的这种个人的奋斗的改变，不管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忧伤，但是他们从来不绝望，更不会悲观厌世。这就是孙少平这个形象特别可贵的地方。孙少平的这个城市化，他实际上就是孙少平的成长，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当时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个人奋斗的一个典型的标本。孙少平的这个精神成长和孙少平最后的物质的收获，对于其他同样孤独的那些奋斗者而言，它是具有很好的一个范本意义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非常主张的是一种大家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个人奋斗，个人奋斗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因此就会很多人其实就会抱怨，怨天尤人。但是少平没有，少平永远是自己隐忍，克服困难，同时他对别人还非常非常的好，以诚待人。他对我们很多这种通过个人奋斗在遇到苦难感到孤独的人，他是有很好的一种叫正向的激励。他在告诉我们，只要你心中有着对善的追求，有着对真的向往，有着对美的追求，我们是可以最后获得灵魂的净化，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可以说这种青年的成长和奋斗在平凡的世界当中，通过孙少平他个体的城市化的这个方式，路遥呢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阐释。他激励我们这些人在面对现实压力的时候要勇于去闯，勇于去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自我，而在面对压力面对困难的时候又有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巨大的精神的鼓励和审美的享受，可以说这个又给我们巨大的这个激励的作用。 现在他面对漫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得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少平呢，他实际上在整个他的城市化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苦难，经历过很多的痛苦，但少平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不怨天尤人。他自己到煤矿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啊，田晓霞曾经来看过他。田晓霞看到有时候你看你现在生活是多么的苦啊，多么的累哈、啊。这时候少平对田晓霞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很让我有感触。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呐、精神是不是充实，或者说活的是不是有意义，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也就是说，少平说我觉得要想活得有意义，我叫充实的劳动。然后少平说，当然这不是我说我愿意像牛马般受苦，我也能够感受到井下劳动太沉重，但是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的想入非非，你每天都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就你看，从他的对小霞的这段话，以及从整个这个少平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当中，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少平始终是不屈服于现实的命运的。他先首先接受这个现实， 不抱怨， 他不抱怨， 嗯， 他首先得活着，因为如果他不赚钱的话，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饭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活下来，比简单的去高谈阔论一些什么理想啊、个性啊、对社会体制的批判呢、啊，其实是更有价值的。我想可能这一点啊，恰恰是孙少平这个形象对我们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是有积极作用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的委屈不满，社会会有不公，于是呢我们就到网络上去做键盘侠，整天到晚去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然后我们好多同学在文章里经常在写啊，我们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然后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我们只要真心，这话当然都是对的。但是孙少平很实际，如果我不去工作，我多么累，我不挣钱，我活不下去。所以孙少平他先认同了这个现实，他要去赚钱，他不是简单的批判社会对他的不公，他是用自己的不断的奋斗去改变自身的状况。你看，从上高中做揽工，最后到煤矿，就这些事情，其实他都在想着怎么把我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 嗯， 就是当这个他的哥哥这个单独成家之后，他甚至还要主动的，我也要通过我打工的钱去管我的妹妹上学。就总之，他始终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己，改变自己，不断的在进取。 嗯， 而在这里边呢，其实在这之前，他跟小霞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激励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进取，不断的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他就可以获得很多贵人相助。实际上你看，他到煤矿他也在读前苏联的书，读英国的这些书，去研究怎么更好的改变这个煤炭的这个开掘技术，对吧？ 想去上一个煤炭的技术学校。 对对对，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在这一点说，就是习主席所说的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周围的这点不好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努力把它改变。我们接受现实，但是我们还要去，不是简单的批判它，我们还要超越现实。你看这一点，可以说从孙少平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到最后， 他都是这样的。 对，是一以贯之。 对，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这样说哈，很多人都有一种戏，就是眼高手低。 对对， 给我钱太少。 对， 那没有认同我的价值。 对对对， 我不干。但你这样想想，你的价值难道不是你干出来的吗？ 就是 你不是得干，然后体现你的价值吗？ 你看，包括我们的学生就说啊，现在这个应试教育怎么怎么不好啊？我们那这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对我怎么怎么不好？可其实你这么去想。至少就说现在的高考，你要想上好大学，你要想上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专业，那如果你没有刻苦的学习，你不先接受这个现实，那你最后除了抱怨之外，其实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想孙少平的这个意义，这个形象，他首先告诉我们，面对不公，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我们先接受它，我们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始终抱着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向往，然后我们不断的改变。我想这个可能是孙少平这个形象对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个孙少安身上代表了咱们中国人传统的那种隐忍、 担当， 善良 克服困难，对吧？孙少平身上其实又有咱们中国人中国精神当中的另一种，孙少平始终不满足于传统，要突破这个传统，要向现代文明靠近，但是孙少平身上其实是有着很强的中国传统精神的， 对， 应该说，你看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多元冲突，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不断的冲突的过程当中，孙少平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在闯世界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遇到了，比如说有那个包工头啊，比如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官僚的作风啊，包括各种这个物，其实路遥已经写到了，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出现的一种物欲横流的情况，已经开始了。那么在那种不断物化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孙少平却始终保持了他身上的一种非常非常可贵的传统精神。用我的概括呢，大概就是真的性情、善的行为、美的生活。可以说孙少平的整个的这个人生哲学啊，他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是一样的，以人为本位，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孙少平的很多做法就是符合我们传统道德的，以道德为主导，以群己，就是别人和自己，还有天和人的和谐为理想境界。所以说孙少平身上最终你看他有始终超越的一面，他有克服困难的一面，但是孙少平身上其实最终他是想追求了一种和谐。我们刚才拿孙少平和其他人物去对比，高加林呐、祥子呀、于连呐、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啊，其实他们最终都缺少了一种和谐的这一面。而孙少平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孙少平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和谐，群跟己，天和人，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和谐。在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冲突当中，孙少平不断的修养自身，克服困难，最后达到了一个人和外界的和谐。在这一点上说，孙少平身上是很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真的性情、善的行为，我能想到的就是他能够用自己身上全部的100块钱送给了那个孩子， 对对对对， 那个被包工头欺负的那个小翠， 对对，小翠，对， 给全部都给了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在他的当时他的那种 发自内心的要对别人好，对。 但是当他发现小翠又回到这里，然后又重复生，甚至有一些堕落的迹象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愤怒或者说 无 奈啊，无 奈。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好人不得好报，好，我对你又没有那样，他仍然是对世界有一份爱。所以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就是什么是伟大呢？就是当你发现生活的真相，发现生活的不公的时候，你仍然还爱这个世界，就是一种伟大。那你看从这个少平身上他所体现出来这种真的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这种真的性情，与人为善， 就是在杨沟的时候跟那个曹书记之所以结下了那么深的缘分，也是因为最后人家觉得1.5块的工资太少了，我给你结2块， 对， 但是他依然说我要的是1.5块的工资，我就不能跟你要2块钱。 这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诚信，对吧？当时我这么答应你的，那我就要这么去结算。 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有了这些传统的非常优良的品质，才使他在以后的路上，就像您说遇到了很多贵人。 对 对, 对，你看他本来招工嘛，最后实际上还是小霞通过一些方式，对吧，让他去了。在我们今天看，其实有他的心酸和无奈的一面。你一个农民哈，想进城做一个工人是多么的难，有时候还不得不要用一些潜规则去完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最终少平呢还是感动了上天，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中国以前有预言叫愚公移山。很多人会说，你愚公也不是愚公把这个山搬走的呀。但其实愚公移山就表明了一种什么呢？就是说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其实是感动了上天，感天动地，最后把这个山给搬走了。少平身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作者呢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7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二。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看了除夕的晚会，吃了初一的饺子。按习俗，在大年初二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夫婿要同行，所以俗称迎婿日。同时啊，今天的午饭也叫做开年饭，丰富的菜肴都带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在这里也祝大家新的一年生机勃发，健健康康。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将继续安排播出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西山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中国历史而言，都有着独特的意义，既有着东亚古人类发源地的东湖林村文化，也有着丰富的寺庙文化，还有着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正是因为这样，西山成了近现代文人的诗意栖居地。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西山里的近现代名人。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是西山啊。西山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中国的历史而言，其实都是有着独特的意义。在这里面，既有东亚人古人类的这个东亚古人类的发源地的东湖林村文化，也有非常丰富的寺庙文化，还有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也正是因为这样，西山成了近现代文人的诗意的居住地。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新总规里的北京城》今天的第5集，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西山里的近现代名人。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兰顺先生。王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这个西山，我们首先还是会想到之前也提到过的皇家园林，在西山也是占有着很大的这个文化比重的，是历代帝王的行宫立院的所在。那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帝王总是选择这边，所以也很吸引近现代的文人到此一游呢？ 是这样啊，西山啊，其实除了一些帝王的行宫和这个皇家园林以外啊，这个还吸引了许多的这个文人墨客前往这个驻足留恋啊。这个原因啊，不仅仅是由于这里有帝王之气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啊西山呀实在太美了。说起西山呀，其实有一个大概念，一个小概念啊。这个大的概念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有房山、门头沟啊、石景山、海淀，还有昌平的这种北京西侧的这种大片的山脉啊，这是大概念的。那么小概念的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指的是人文角度的西山，那么指的是靠北京啊，就是附近的这个山地的啊，像翠微山呀、香山呀、 玉泉山呀、万寿山呀、百望山呀、阳台山呀、凤凰岭啊等等啊。那么郁达夫啊曾经说秋高气爽，风情这个风日晴和的早晨，你如果要是说着骑着一匹驴子啊，去到这个上八大处或者到玉泉山碧云寺啊，这个去走走，山上的红柿啊，远处的烟树人家啊，郊野里的这个芦苇黍稷啊，以及这个驴背上驮着的生果啊，进城来卖的这个就是农家佃户啊，包管你一个月也看不厌。 嗯 啊，的确呢，西山啊，确实啊是文人诗意里的这个栖息地啊，这样呢，它呢荡漾着这个文人们心中的啊内心的这种浪漫的情怀。 嗯，没错，刚才王楚也跟我们讲了，其实西山并不是一座山啊，无论是这个广义的大西山还是这个狭义的小西山，其实它是一个带，是吧？ 哎，是、 啊、 这样。 之前这个也有网友巴黎水跟我们说过他去西山的这个经历啊，他说我非常喜欢去西山那里啊，爬爬山然后看看寺庙，会心情很好。那西山自古以来其实就是一个游览胜地了。同时呢，说到刚才这个寺庙啊，我们也知道它是佛教、道教、儒教三大教的这个同尊之圣地，也就是说都很尊重这个西山这个位置。那王处来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圣地呢？这样的圣地周围是不是也会产生很多的著名的景点呢？ 的确是这样啊。西山呢，不仅这个风景优美，还有许多的这个寺庙道观。那么史书上说呢，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这个里边呢，也就是说潭柘寺在北京城出现之前那么就存在了。 嗯， 到了这个清代后期啊，西山的这个寺庙就很多了，能够达到300多座啊。现存的比较著名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的潭柘寺啊、戒台寺啊、卧佛寺啊、碧云寺、大觉寺、八大处等等啊。过去啊，每年4月初1或者到15啊，都要举办庙会啊，那么数十万的这个香客啊，沿着香道到妙峰山去朝拜。那过去的这个修这个寺庙啊和修宫殿啊是一样的， 嗯 啊，需要这个选这个上风上水，要看风水的啊。西山呢正是这样一块宝地啊。前不久啊，我去到香山啊去看啊，那个我一看。香山里边的，就是香山公园里边的香山寺啊， 嗯， 已经修好了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确实啊，这个非常壮观啊，非常漂亮。 嗯，确实是从古到今啊，就是从之前的这个民国时代，还是开国以后，包括再往前走，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文人骚客在这儿是驻足停留，或者说直接是常住于此。确实，北京西山呢这一带确实是一个文化重地，有这个山水寄情，也有这个文人墨客留下的种种痕迹。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王处简单的聊了聊西山这边的概况，以及提及了一些文人墨客的名字。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来重点的来聊一聊这些文人墨客都是有哪些，他们又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情，值得回味的、值得称道的故事又有多少。 城市文化范儿，西山寻访近现代的文化足迹。这里有摩崖石刻，这里有名人墓葬，这里有故居遗址，这里有诗意的栖居。今天我们再去西山寻访西山上的近现代名人足迹。为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根据有关诗文所说，曹雪芹的晚年著书西山黄叶村以及其他描述，北京植物园中辟出一块8公顷的地建成曹雪芹纪念馆，借名黄叶村。纪念馆门口现有著名作者书法家启功先生的题匾，展示中除了介绍曹雪芹的生平经历，还陈列有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许多实物资料，原来的题壁诗重新进行了临摹复制，并按原状展出。黄叶村中林木葱郁，绿草如茵，环境优美而清静。村内不仅设有河墙烟柳、竹篱茅寺、柴扉晚烟等景点，还有茶馆、酒肆、古墩、石磨、水井和屋后的菜地，一派悠闲的乡村田园风光，令人陶醉。 之前我们已经是提到了一些住在西山的名人啊，很多名人都喜欢住在西山。确实，这是北京可以说是自然风景，最美的地方了。这也是自然风景园林区，而且呢，地势也比较高，森林比较密。春天呢，在这是来得迟，去得晚，夏季也是非常清凉啊，因为地势高啊，是京郊的非常不错的避暑消夏的地方。所以有避暑的地方呢，肯定当时应该是没有什么客栈旅馆的。这些名人是不是会有在这里有很多的私家大宅呢？ 哦，是这样啊，确实也是啊，那个西山呀、啊。自古以来啊，就被誉为啊京城的这个尊贵之地，啊，古时候的这个帝王啊，视西山为龙脉，啊，来到这儿呢，养生，啊，历代的这个达官显贵、私家大宅也遍布这个西山地区，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名人大宅啊，我既然说到名人，我们今天啊重点说的是小西山的概念，啊，因为这一带啊，住的这个名人呢。比较集中啊，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啊，曹雪芹纪念馆啊，啊，明末清初的这个名士啊，这个孙承泽隐居在这个樱桃沟， 嗯， 啊，这个字号呢是退谷居士，啊，因此呢，樱桃沟呢也称为这个退谷， 哦， 啊，那么退谷呢后来又成为北洋时期政府官僚啊，这个周兆祥的这个别墅，也叫周家花园。那么在海淀的这个上庄那个稻香湖的那个翠湖北岸有一座这个纳兰园啊，据记载呢，这里曾经呢是纳兰性德住过的这个别院， 嗯， 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小南园的，这个呢是李时珍啊和顾梦渔1918年合建的一所这个别墅的庭院，啊，是这个借用啊碧云寺的这个庙产改建的一座这个很朴素的这个宅院，因为它地处碧云寺南侧，所以呢被称为小南园。那么1918年的时候呢，这个李时珍和这个贝希业在这个香山碧云寺里边又创建了什么呢，这个天然疗养院，啊，又称呢九间阁。西山呢还有比如说像梅兰芳的这个雨香馆啊，同仁堂的主人岳家花园啊，那个法国名医啊，贝大夫的这个就是贝希业大夫的这个贝家花园等等，这些人呢，他在小西山这边住着呀，实际上他住的这个范围啊，都是在小西山这个范围。 嗯嗯，大多数网友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曹雪芹了。我们还也组织过活动啊，去学过红楼。那曹雪芹在那里的生活的时间不短吧？因为之前不是也有说这个有诗为证嘛，就是看看曹雪芹是在那里经历着怎样的一段时光呢？ 是，这个曹雪芹啊，晚年啊移居西郊的这个樱桃沟一带啊，创作了这个不朽的名著《红楼梦》啊，被认为啊是中国啊长篇小说的一座高峰。啊，曹雪芹啊，把自己的一生的情怀寄托在西山的这个山石之中，啊，创作出《石头记》啊，大家知道这个《红楼梦》这个最早呢就叫《石头记》， 原名《石头记》， 原名就叫 其实说的更多的是西山的石头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吧？ 啊，那么曹雪芹在经历了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转折之后，深深的感到这个世态炎凉，是吧？他这个蔑视权贵啊，远离这个官场。啊，宁愿守在孤寂的这个西山当中啊，也不愿意这个走出西山，最后终老于西山。那么《红楼梦》里边所说的是吧，玉田胭脂米，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啊所说的就是全国最好的那个稻米啊，京西稻啊。 嗯， 那么这个京西稻呢，种植的这个时间呢，迄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这个种植的历史了。在这个整白旗村啊39号啊，现在的这个曹雪芹纪念馆的这个墙壁上啊，那么有这个写的有很多的诗啊，其中就有什么呢，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啊，这个疏亲漫友，因财而散世间多，道出了是吧曹雪芹眼中的这种世态炎凉。 嗯，这两句诗也能看出来他在西山的这个晚年的时光啊，尤其是在这个创作时光当中心里面的这个心境啊，其实还是能看到很多东西，看破很多东西。 哎，是是是。 那咱们说这个曹雪芹啊，其实他是清代人。 啊，清代末期的一个文人。那其实刚才也就像王处说的，这一连串的名字里面，除了曹雪芹以外，再往后数啊，从民国往后，那还有更多的大文豪也都是住在那儿啊。可能就是夏天小住嘛，还是像曹雪芹一样，就一住就不走了，不愿意出去了。 还真是啊，就是民国时期啊，来西山小住的这个大文人啊，就比较多了啊。这个比如说啊。像林语堂啊，他呢就曾经在西山小住，他在这个《老北京的精神》这个文章里边就曾经写到，说这个西山啊，这个越往这个远处啊，越这个高峻啊，上边有数百年的古庙，从密密山泉中流出的清澈溪水，一直流淌到这个城中的，是吧？这个太液池，那么北京城内的这个小溪都源于西山啊，就是西边山中的其中，都是也源于这个西边的这个山中。那么其中呢，一些虽然呢是污浊啊滞缓，但玉泉山的泉水却清得令人难以置信，凉得让人无法入浴。啊，在阳光的照耀下，如玉石般啊，翠绿晶莹，因而这个山呀、啊、得名玉泉山 啊，也是因为这个水是最清的， 对、 啊， 是。 那么可以直接洗澡。 哎，那么老舍先生呢，也是在1922年呢，曾经到西山的这个卧佛寺呢，这个休养过这个一段时间，当时住在这个东院的这卧佛寺东院的这个禅房里边。这个时候啊，他游览了香山八大处一带的风光，日后呢，他以这个大悲寺外为题啊，写过一篇那个短篇小说。老舍先生呢，知道这个解放以后啊，就是1964年的时候呢，也又来到这个西山的门头村小住啊，主要呢是为了撰写呀、啊，这个他的那个小说啊，这个《整红旗下》。啊，为了这个整红旗下呢，来搜集素材。当时呢，正值三年这个困难时期 这个当地老百姓啊也吃不饱。那么，老舍呢曾经写信啊给郭沫若啊，这个给郭沫若汇报了他在这个乡下呀、啊，这个乡下的见闻，婉转的道出了自己的这种感慨。 确实，老舍的这个作品啊，我们还是。北京的这个，尤其是老北京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味道，那个感觉， 对、 也是很多灵感都得源于此。 对对对、 那之前我们也说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的故事了，还有一个是网友花听之前给我们留言啊，也是了解到的。除了这些文人以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胡适啊。这个呢，不只是文化的事了，他在这儿呢还表达过了自己的这个爱恋之意。那您知道这个事儿吗？ 这个说起呀、啊，胡适在这个西山啊小住的这个故事啊，啊，那还得呀、啊、从这个1923年的时候啊，胡适啊他是旧病复发，那么他那段时间啊，离开北京啊，到这个杭州啊去疗养，那么刚刚啊，这个到杭州的时候呢，他的表妹啊。叫曹成英，啊，来这个就是来这个就是这个服侍他吧， 啊，照顾他。 哎，那么曹成英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刚刚离婚，那么呢，胡适呢跟曹成英呢一块儿去同游这个西湖，那么两个人呢，这个坠入爱河， 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这就坠入爱河。那么胡适说在23年。啊，6月到10月这个期间，在杭州啊，烟霞洞度过了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神仙生活啊。胡适这么说啊。12月中旬呢，胡适呢从南方虽然返回了北京，那么感情上呢却还是深深的啊，这个沉浸在杭州的那种温馨当中。那么大冬天里边呢，他又跑到西山八大处。借宿在这个正果寺的朋友家里边的房子，在那个朋友家里房子的那个借住，独自呢回味啊，这个在这个杭州的那段时光，啊，这个同样呢是在山里边，啊，同样呢是在月夜， 触景生情了。 触景生情，哎，他呢却感受呢是完全不同。 嗯 啊，正所谓呢这个境由心造，啊，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啊这个《觅摩崖月夜》。 哦， 在这个文章里边呢，他说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啊，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啊，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中的人影。 哈哈，所以说是恋在杭州，这个爱恋的这个时刻不在西山，但 是 情却寄于西山。 哎，是、 啊， 当时他的心境是这样。 没错，城市文化范儿，西山寻访近现代的文化足迹。在北京的西山至今还保存着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由主人亲手设计建造，当地人称之为贝家花园。贝家花园曾经的主人就是被中国人民称之为济世之一的法国医生贝西叶。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贝家花园啊，相信王柱也是非常的了解。这是西山里面中法文化历史遗迹群的一个点，这有一个历史遗迹群对吧？ 哎，对对对 啊，那就是除了这个贝加花园以外，它有哪些相关的这个中法友好的这个见证吗？ 有很多啊，在西山啊，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啊，在西山呢，曾经搞过什么呢？就是中法大学的这个陆慕克学院 啊， 所以呢，有很多的那个法国人啊。他住在西山， 嗯， 也是因为呢，西山呢很美，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搞了一些别墅， 嗯 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住的这个法国人啊，这个包括外国人啊， 嗯， 都挺多的， 对，其中就有贝西叶， 啊，其中就有贝西叶 啊。 那么说到这个贝家花园的这个主人贝西叶呀，啊，他是这个医学博士。那么1913年的时候啊，就到了北京啊，就到了中国。那么先后呢任这个法国驻北京啊公使馆的医生啊，刚开始是在北京的这个法国的公使馆当医生，北洋政府啊总统的这个医疗顾问啊，那个时候北洋政府嘛，他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是 供职啊， 哎，供职 啊，当医生是吧？ 啊，当这个医疗顾问 啊， 以及呢，这个北京法国医院的这个院长啊，法国医院呢， 嗯，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就是实际上就是在那个东交民巷啊，如果东交民巷过去就是走到头，走到西头的时候，他在那个路北啊， 嗯， 这个现在已经扩到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里边去了啊，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医术很高 啊， 这个除了给这个达官显贵治病啊，也给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这个治病， 嗯， 而且呢是费用全免 哇 啊，这个就在那个当时啊，就是阳台山底下有个地方叫牛涧沟，就在那个地方啊建了一个像碉楼似的啊，这个十一所啊，在那个地方。那么老百姓看病的话，他是这个不收钱的，所以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对他非常这个心存这个感激，啊，把这个他的那个西山别墅的这个贝家花园啊，那个地方，单门呢就是贝西叶平常老走的那段路 啊， 那么单门修了一座桥，那座桥叫贝大夫桥， 啊， 那现在如果去的话呢，现在还能看得到啊，贝大夫桥又重新复建了一下。 嗯， 那么，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碉楼式的那个十一所啊，它的正门上边啊，就有民国的这个元老啊，这个李时增手书的石匾，济世之一， 嗯， 啊，这个贝家花园啊，是当时中西文化研究的这个就是搞中西文化，就是中法文化吧。搞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场地， 明白了 啊， 那看来这个贝大夫不仅是医术很高超，医德也很高， 也很好 啊， 嗯。 对，无论是达官显贵啊，还是平民老百姓，都是在他的这个妙手回春之下呢，应该是能够恢复健康。 对， 那咱们说这个中法遗址群啊，肯定不只是光是这个贝大夫一点啊， 我还知道一个地方叫这个圣琼佩斯遗址啊，这个是网友佳木给我们发来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写长征那个诗的那个诗人啊？确实是很浪漫主义的一个人啊。那王处对圣琼佩斯有了解吗？ 确实是啊，这个圣琼佩斯啊也是法国人，那么是文学家、剧作家，这个而且他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么1916年的时候啊，圣琼佩斯就到了中国工作。先后供职于这个北京的这个就是这个法国的使馆，还有上海的使馆。 嗯。 在北京啊任职期间，与贝西耶一起啊，经这个居庸关，到张家口、蒙古探寻这个古丝绸之路。 哦。 啊，这个返回以后呢，又在西山管家岭这个地方，管家岭那个地方就桃源观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就是过去的一个。就是道观啊，桃源观，创作完成了这个长诗《阿纳巴斯》啊，这个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品。那么，1960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嗯 啊，这个是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呢，这段历史啊是鲜为人知的啊。那么后来在我们再回看。这个中法文化交流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哎，觉得这段历史很有意思。 是 啊，他这个确实是为这个因为他写的那个阿纳巴斯啊，就写这个远征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场景的描写呀、啊， 嗯， 是描写的是这个妙峰山的庙会 啊、哦， 以分析哎很有意思的 香火盛景， 哎，分析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他这个对这个中法文化的交流啊。起到了挺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确实。那之前在两个阶段当中啊，咱们先是说了这个中国的文人墨客啊，著名的这个人士在西山的经历和居住的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这一块的风景、这一块的文化都是非常的喜爱、非常的喜欢。确实，贝加花园也是当地老百姓的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也是这个中法友谊的见证，更是西山文化魅力的一个体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稍后我们会继续去领略西山的摩崖石刻、名人古墓当中的文化色彩。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十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7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二。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依旧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西山里的近现代名人。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让我们来继续聊聊西山里的这个名人的痕迹，水流云在大石刻。刚才我们也是对于京西的这个文化和名人是做了很多的探讨，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兰顺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西山的剩下的这个其他的文化的要点。王处长您好。 您好。 刚才对于这个西山的各个这个文化要点，我们说了这个文化足迹啊，这个故居的遗址啊，包括这个很多人的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宅院等等啊，还有没有说到的，比如说还有这个摩崖石刻以及名人墓葬，对吧？我们还都没说到。那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摩崖石刻啊，对于摩崖石刻这个整体的概念，王处长这儿有没有什么介绍呢？ 其实啊，这个摩崖石刻啊，指的就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 啊， 这个它指的呢，就是在这个山崖的石壁上所刻的这种书法或者造像啊，或者岩画啊，这都在这个摩崖石刻的这个范畴之内啊。这大家所看的比较多的，还是在这个山壁的这个崖，就是在这个崖壁上 啊， 有很多的这个书法啊，看的是比较多啊。 对，所以说这个摩崖石刻，它的意思就是在悬崖上一个进行雕刻的形式， 就是在崖壁上 啊。没错，那在这个北京西郊温泉的这个显龙山上，就有一处水流云在的石刻，这也是摩崖石刻，是吧？而且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摩崖石刻，这是由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报人殷敛之手书的。那殷敛之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可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不是非常的了解。那王老师，您来给我们讲讲他为什么要刻这个字呢？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这样啊，就是殷敛之呢，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著名的是吧？这个教育家啊，那么报人啊，就是办报的人啊，这个。当时这个刻这个摩崖石刻的这个背景啊，正好呢是这个清代啊刚刚覆灭不久 那么1913年、1912年成立民国啊，这个1913年，那么时至冬日的时候，那么英莲芝呢，带着这个妻儿来到这个温泉啊，来探亲，啊，闲暇的时候呢，他登上这个显龙山的这个山顶眺望，啊，这个山下的那个温泉啊，啊，缓缓的流淌，那么热气啊蒸腾啊，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天冷嘛，哎，泉水呢倒是有一定的热度。哎，它呢往上这个升腾的时候，有一种烟岚变幻的感觉。 哦、oh. ， 啊，这个以至于啊，这个山上啊，这个感觉云雾缭绕，是吧？这个白茫茫的一片啊。那么英莲芝呢，就是触景生情啊，感慨万千。那么他发现呢，山顶的这个西边呢，有一块巨石啊，这个巨石的这个切面就很平整啊。那么第二天，英莲芝呢就雇人带着笔墨。啊，再次上山，借着头一天的这个余兴啊， 嗯， 啊，挥洒这个，就是把这个大笔一挥啊，就是写下了这个榜书啊，“水流云在”四个字，啊，这个下边还注上啊，这个说英莲芝啊，携内子啊，书重小儿千里啊，就是他的小儿子是英千里、嗯、啊，那么由此这个偶取杜句啊，杜句就是杜甫啊。啊寓意啊，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啊，这个字里行间呀、啊，就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清朝这个覆灭、啊、发出了是吧一声叹息啊、 嗯。 那么这一年呢，英莲芝呢是这个47岁 啊，已经是年近半百， 年近半百、 也是有一定的年岁了。确实，1913年的事儿。啊、 那哎，对对， 这个辛亥革命也是过去不久。 对、啊、你从这个字面上，你可以分析啊，“水流云在”，你看那个清朝的“清”是怎么写？啊、三点水儿， 啊，水是流了。但是云还在, 云还在 啊，其实也确实、啊、倒不是说 它是一种叹息啊。 对，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朝代的巨变，可以说是人生当中能够经历的最大的这个变化了。 哎，是 一定也是非常的有感慨啊。 嗯， 那除了这处石刻上，西山上的石刻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民国时期我知道爱国这个将领冯玉祥有这样的足迹啊、有这样的痕迹。 嗯，是这样。这个民国时期啊，这个爱国将领冯玉祥啊，曾经三上这个天台山。到天台山呢，主要是他要住在这个慈善寺。到这个慈善寺干嘛呢？就是隐居。啊，在这个寺庙的山门外的这个东山坡和这个寺庙后边的这个北山坡上边啊，能够看到这个冯将军当年留下的这个英文楷书石刻。啊，有一共有六个地方、 嗯、 那么这个六个地方是很引人注目的，那么分别为呢，真吃苦啊，这个勤俭为宝啊，耕读啊，这个淡泊宁静啊，牵挂啊，至今呢保存完好。 对、 啊、 这个牵挂是谦虚的 谦，虚的谦， 卦象的卦， 卦象的卦、 啊。其实冯将军的这个内容显然是要比这个英莲芝的好像是更通俗直白了一些。 哎，对对对对， 还是让人看得很明白的。 嗯、 啊，那除了这个冯将军的这个石刻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值得一看、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西山呀、啊，它的石刻啊，其实挺多的， 啊、 有很多呀、啊，我们就是。这个忽略了，因为它那个西山的石头啊都不是很大。 嗯， 那么在西山最大的那个摩崖石刻就是这个水流银在了、 哦、 啊，其实它还有很多啊。 啊，明白了。那主要还是去了西山以后，要想看摩崖石刻，首先不能错过的还是这个水流云在。 哎，对， 啊、从这四个字里面也去体会一下当时那个时代巨变的心情。 嗯 啊，说完这个石刻啊，咱们还有一项是没说的，就是说了这些这个名人啊，活着的时候在这儿留下了各种痕迹啊，留下了各种情谊。那也有些名人呢，对于西山的这个喜爱啊，体现在他们愿意长眠于此。啊，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墓葬所在地。这个网友柯山志就说了一句话，说京西多古墓啊，确实好像还真是啊，就是说尤其是北京的越往西的这个西郊的到香山这一带，一直是好像是一个风水宝地，对吧？ 啊，是。 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多古墓啊，这个多墓葬啊，实际上啊，直到现在啊，我们如果要是往这个西郊那边走，如果要是这个到了清明时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是吧？这个那个地方那边车水马龙啊，因为安葬在这儿的这个名人啊不下百位啊，祭扫的这个人群啊也是络绎不绝。那么香山一带啊，那么向来呢就被称为风水宝地。那么这个京西啊多古墓呢是多年来流行的一种说法啊。那么从玉泉山北边的这个金山啊往西就到香山了。那么山脉连绵，这个坟茔错落啊，当地呢就有一溜边山府啊，72座坟啊，这个它的这个顺口溜。这里的所谓的府呢，说的呢就是说封建王侯的那个墓地的这个集称啊，叫府啊，就是有阴宅有这个阳宅嘛啊，比如说有娘娘府啊，四王府啊，结王府啊，西樵府啊等等。那么西山地区啊，以坟命名的这个村庄啊，这个村名啊，也有差不多也有50多处 啊， 很多。 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是挺多的。你们能想到的，在咱们说海淀这边的话，以坟墓命名的这个村名或者地名吧， 对， 就是相当的多啊。九王坟、双被子坟、黄袋子坟、公主坟，这些 很多 啊，都是这个坟来做后缀的。 哎，对 啊，应该都是跟以前的这个功能性一个体现吧。 对对 啊，在方圆只有几公里几平方公里的这个西山景区里，是汇集着如此之多的历史名人，在全国也是实属罕见了。也是从一个侧面的反映出北京地区的这个文化的雄厚。 对 啊，我们这个网友何泽也提示我们说，这个梅兰芳先生是不是也就葬在这边呢？ 是这样。就是梅兰芳的墓地啊，也是在这个西山啊。那么说起梅兰芳啊，他跟西山呀、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 哦， 那么梅兰芳啊，实际上他非常喜欢西山的美景。那么1922年的3月24号的时候啊，梅兰芳呢和他的好友啊齐如山、王幼卿啊几个人呢。从这个雨香馆别墅出来，刚才前面咱们说到了雨香馆 啊， 这个沿着这个香山的这个南谷啊，这个登上一个被称为这个蛤蟆山的这个顶峰。 好、 梅兰芳呢，为这种山色啊，它的这个美景啊所陶醉，看见山顶啊有一块4米见方的这个大青石，那么一时，这个兴起，那么用笤帚、啊、蘸了白粉。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梅字啊，又在旁边呢，这个就是左下角这个地方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是兰芳啊，大大的一个梅，底下写上兰芳啊，那个写下兰芳啊，同时呢，他的一个好友呢，又在他这个大的这个梅字底下呢，还写了题记，那么后来呢，又请了石匠啊，把他的这个题字啊，这个给。刻在这个刻在这个石头上。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传到了这个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这个熊希龄的耳朵里边。那么他找到梅兰芳说，你没经同意啊，擅自就在那儿把这个擅自刻石是吧，要罚款啊。这个不过呢，他说我也不要你的钱，但是你呢，你必须要为这个香山慈幼院呢这个募集这个基金，你搞一次这个义演 啊， 演一场戏啊。那么梅兰芳呢，就痛快的答应了，演出了一场啊《宇宙风》，并且将全部的收入捐给了慈幼院。那么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刚才说到梅兰芳先生的墓啊，他位于这个四季青镇的这个万花山的南侧，在梅兰芳先生墓的周围啊，还有马连良先生的墓啊，以及著名的这个琴师这个徐兰岩先生啊，还有一些这个还有几位啊，这个京剧的这个有名的啊，京剧的名家，那么他们实际上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再唱一台大戏了。 哦，确实还是，这个拿造出来写这个大字儿，这个诗情画意，或者说这样的豪情啊，真的是大家所为啊。 是。 那这个也是聊到了这个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在这儿的这个缘由，或者是与这儿的这个结缘之处。 嗯 啊，刚才在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总理也是对梅兰芳开玩笑似的提出了一个处罚哈，就叫这个说你得给这个香山慈幼院做一个义演啊。咱们说到这个香山慈幼院啊，这时候网友大方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香山慈幼院有印象。啊，他非常怀念这个香山慈幼院，他小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北京香山的慈幼院幼儿园待过两年，那时候是很小的，但是有记忆啊，就是生活片段啊不断的这个闪回在自己的这个眼前，很怀念。那这个香山慈幼院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啊，这个香山慈幼院呢是这样啊，就是它的这个实际上它的缘起啊，那么是源于这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啊， 那么这个北方啊，河北地区啊发大水 啊， 那么当时收留了很多的这个孤贫的儿童，大概收留了有400多人。 哦， 那么这个时候啊，曾任国务这个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和这个著名的文人呢，这个英琏之，那么上书给这个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啊，要求成立香山慈幼院。那么在1920年十月的时候呢，正式开园。那么主要招收呢，就是孤贫的儿童。那么设有呢，这个蒙养部、小学部、中学部、职业部啊、职工部啊、大学这个预备部啊，把这个幼儿的教育是吧，小学的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个融为一体，在这个许多方面呀、开创了这个现代教育的先河。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近代史上，也是那个很光辉的一页。 嗯。也是我刚刚了解到，就是提到这个，咱们说到这个香山慈幼院的这个由头啊，就是说熊希龄先生让梅兰芳去做义演嘛。 哎，对。 然后我这儿也刚刚看到是，其实熊希龄先生也是在191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慈幼院旁边的时候呢，也是买了六亩地啊、也是让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墓葬应该是从他这边呢就迁到了这里。也看中了这块地方。 对对， 那看来西山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名人墓葬哈、 对、很多很多。 王处有没有重点介绍一下的？ 比如说在这个香山的玉皇顶啊，就是沉睡着我国现代著名的这个学者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健将，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先生和他的胞弟著名的这个音乐家这个刘天华先生。这个刘半农先生的这个诗啊，叫我如何不想他啊，风靡全国。那么刘天华的这个二胡名曲呢，又是中国的这个经典乐曲。然而这一对才华横溢的这个兄弟啊，哥哥去世的时候只44岁、那么而弟弟去世的时候年仅35岁、 还是很可惜的。 那么还有其他有很多的，这边有很多的墓地。您比如说这个西山黄叶村东北边啊，那边呢就有梁启超先生的这个家族墓啊。那么包括熊希龄先生啊，他的家族墓在这个地方，而且他呢在1992年的时候，熊希龄先生的墓地呢也就从香山呢也就迁到了这个香山这个地方。 确实啊，又收回来了。 对对对、 那确实这儿还是有很多值得去祭拜祭扫的名人的。 对，没错没错。 城市文化范儿，西山寻访近现代的文化足迹。这里有摩崖石刻，这里有名人墓葬，这里有故居遗址，这里有诗意的栖居。今天我们再去西山，寻访西山上的近现代名人足迹。水流云在石刻，位于海淀区温泉镇北京胸科医院院内显龙山顶，是北京最大的摩崖石刻。水流云在四个大字，端正大方，气势磅礴，自高约1.6米。1913年2月，英琏之携妻儿来到温泉，闲暇时他登上显龙山顶眺望。时值冬日，但是山下的温泉水涌溢，缓缓流淌，热气蒸腾，以至于山上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英琏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发现山顶西面有一巨石。第二天，英琏之不忍带着笔墨再次上山，借着头天的余兴，他挥洒大笔写下榜书“水流云在”四个字。 好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王处长 王兰顺处长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带领大家了解了这个西山近现代的文化足迹啊，感谢您。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省的北京城》，明天我们将带您把目光聚焦西城区，来领略文化带省的西城风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我穿过云层，我试着